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67集。 有燕跟着桐原走了出去，但是桐原走得很快，直到出了公寓才追上。 桐原，究竟出了什么事？ 还没出事，但快了。 桐原大步走向公务用箱型车。 大半马里奥事发了，听说明天一大早犯罪防治科会去搜查工厂和仓库。 事发了？怎么会泄露出去？ 不知道，可能有人告密。 消息准确吗？怎么知道明天一早警方要去查？ 任何事情都有门路。 他们到了停车场，桐原坐进箱型车，发动了引擎。但是在12月的严寒中，引擎好像不太肯动。 不知道会到几点，你们弄一弄就先走吧，别忘了关门窗。红辉那边随便帮我找个理由。 我跟你一起去吧。 这是我的事，一开始我就说了。 轮胎发出声响，桐原开动汽车，然后以称得上粗暴的动作转动方向盘，消失在黑夜中。有燕无奈地回到店里，红慧正担心地等待着。 这种时候，桐原到底要去哪里啊？ 大型油漆承包商那里。以前桐原碰过的机器，程序好像出了问题。 可是，都已经除夕夜了。 对游戏制造商来说，一月正是赚钱的时候，只想早点解决问题。 哦。 红慧显然看出有燕在说谎，但似乎明白现在不是怪他的时候，他闷闷不乐地望向了窗外。接着两个人看了一会儿电视，每个频道播的都是两小时以上的特别节目，有回顾今年的单元。屏幕上播出阪神老虎队的教练被队员抬起来的镜头。 这画面不知看过多少次了。 桐原大概不会回来了。有燕和红慧几乎没说话，有燕的心思根本不在电视上，红慧想必也是如此。等到 NHK 红白大赛开始的时候，有燕对红慧说道： 红慧，你还是先回去吧。 是吗？ 嗯，这样更好些。 好吧。 红慧似乎有些犹豫，但也只好说了一声好吧，便站起身。 你要等吗？ 有燕点了点头。 小心别感冒了。 谢谢。 今晚怎么办啊？ 红慧会这么问，是因为他们早已约好大年夜要一起过。 我会过去，不过可能要晚一点。 嗯，那我先把荞麦面准备好。 红慧穿上外套离开了店铺。一落单，种种想象便在有燕的脑海里浮现。电视照例播出跨年节目，但她根本无心观看。一回过神来，电视节目已经改成庆祝新年的了。有燕完全没有察觉12点已经过去了。他打电话给红慧。 我可能去不了了。 桐原还没回来吗？ 红慧的声音有点颤抖。 嗯，事情好像有点棘手，我再等他一会儿。红慧，你要困了的话就先睡吧。 没事，今晚到天亮会播一些挺好看的电影，我要看电视。 可能是故意的吧，红慧听上去很开心。 到了凌晨三点多，门开了。呆呆地看着深夜电影的有燕，听到声响转过头去，只见童源一脸阴沉地站在那儿。再往他身上一看，有燕吃了一惊。童源的牛仔裤上全是污泥，运动夹克的袖子也破了，围巾拿在手上。 到底怎么了？怎么弄成这样？ 童源没有回答，对于有燕在这里也没说什么。他整个人显得疲惫不堪，蹲在地上垂着头。 童源。 童源低着头，闭着眼睛说道： 回去。 啊？ 我叫你回去。 可是。 回去。 童源似乎没有说第三个字的意思。有燕无可奈何，准备离去，童源的姿势完全没有变化。 那我走了。 最后有燕说完，但童源仍无回应。有燕死了心，走向门口，正要开门，却听到了一声： 元村。 怎么？ 童源没有立刻说话，他仍然直直地盯着地面。正当有燕准备再度开口时，童源说道： 路上小心。 哦，嗯。童源，你也赶快回去睡吧。 没有回答，有燕死了心，开门离去。1月3日的报纸上刊登了查获大量盗版超级马里奥兄弟的报道，查获的地点是某中间商住户的停车场，该中间商也经手电视游戏机二手软件。就这篇报道判断，有燕认为中间商就是那个松浦。松浦行踪不明，警方认为制作盗版软件的嫌犯和渠道极可能与黑道挂钩，但此外没有任何线索，也完全没有提及童源。有燕立刻打电话给童源，但只听到铃响，无人接听。1月5日，他们的电脑店照原计划开门，然而童源并没有出现，有燕便和红慧完成进货与销售的工作。学校还在放寒假，很多初中生和高中生上门。有燕趁工作的空档打了好几次电话给童源，但一直没有人接听。店里没有客人的时候，红慧不安地说道： 童源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啊？ 我想应该不必担心，我回家的时候顺道过去看看。 对啊，去看看吧。 红慧看着童源平常坐的椅子，椅背上挂着围巾，就是除夕夜童源围的那条。那把椅子后边的墙上，略高于椅子的地方挂着一个小画框，这是红慧拿来的。画框里是童源那晚用高超的技巧剪出来的男孩与女孩的剪纸。有燕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一个想法，她拉开童源办公桌的抽屉，收藏那把剪刀的盒子不见了。顿时，有燕产生了一个预感，童源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了。这天工作结束之后，有燕在回家前去了童源的住处，他不断地按门铃，门后没有任何动静。他又来到大楼外，抬头看窗户，屋子里一片漆黑。第二天和接下来的几天，童源都没有现身。后来，童源的电话似乎被停用，打不通了。 有燕到他的住处去打探，正好遇到几个陌生人从同源的住处搬出家具和电器。 请问你们在做什么？ 有燕问一个看似带头的人。 我们在清理房间，是这里的住户委托的。 几位是？ 对方惊讶地看着有燕。 家政服务公司。 同源搬家了？ 应该是，他把房子退了。 请问他搬到哪里去了？ 这个我没听说。 没听说？您不是要把东西搬过去吗？ 对方交代全部处理掉。 处理掉？全部？ 对，钱也事先付清了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有工作要做。 说完，这男子便开始对其他人发号施令。有燕退后了一步，看他们把同源的东西一一搬了出来。听说了这件事，红慧显得不知所措。 怎么这样啊？他怎么会突然走掉了呢？ 他有他的想法吧。反正，现在只能靠我们把店撑起来。 同源以后会跟我们联系吗？ 一定会。在那之前，我们俩一起努力吧。 红慧虽然一脸不安，但还是对有燕点了点头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